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都不想做，不想做尤其工作。 哎，这是通过一首歌唱出你的心声吗？ 啊， 大家要猜一下歌名吗？ 我刚才说的都不是我的心里话，我爱工作。 对，所以我说你刚刚唱的是歌嘛，哈、 哎， 就帮你来解个围。 哎，周三的下班路上，我想可能我们还是希望用好音乐跟今天的工作先说一声再见。 嗯， 不是我们不爱工作，只不过呢，我们除了工作还有其他很多。那 包括下班以后的自己的生活，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白天的八个小时的时间奉献给工作，所以自己的时间可以从关电脑那一刻开始，真正的开始的。 对，成年人的生活都是从下班以后才开始的。啊，当我们关掉电脑啊，然后呢，开启自己的爱车，走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让自己放轻松，什么都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做。 在沙滩上半对而坐，带一瓶啤酒，一起吹吹风，吹吹牛，吹掉那忧愁。这记忆也算是种逃离都市喧闹，太计较都落鞋里的沙子，我就是想说，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做尤其工作，已经够了吧，烦躁的生活，回到海边的 都不想做，但是我爱工作。 我们的工作还好，就是大家会觉得，哎，你们 DJ 不就是打开话筒，然后开口说说话，放放歌？你们的工作可能不像他们那么的辛苦。 你来啊！ 这话就得交给你来，你硬气。 没有没有，就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辛苦的部分。 嗯， 但是我想大家有自己的不容易，所以大家互相这个可能并不是。就是一定会去体会， 嗯， 但是呢，我们可能说呢，未必大家也真的理解，所以有机会真的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天什么的。 对，可以把这个你操作这个键盘，还有不是操作键盘，操作直播台那个八爪鱼的样子拍给大家看一下， 哎，交换一下生活是不是？ 对，偶尔感受一下啊。 好吧，我们今天第一首歌什么都不想做呢，仅限于在傍晚啊下班路上的这个 以及之后的这个夜晚的轻松休闲的时刻， 包括周末也可以。 是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子的慵懒可能就是为了之后更好的去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没错，而且下班之后很多人如果早早就回到家，也可以避免哈遇到这个下暴雨的情况，因为防汛办的这样的一个提示的信息已经来了，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夜间，本市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所以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要避让积水路段，切勿涉水穿行，减少去山区游玩，远离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等危险地带。 月儿藏起来悄悄打瞌睡，窗外绵绵细雨在滴答滴答，想营造一场浪漫的约会，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雨声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青草里的香味，青草里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天气预报说夜间还是阴有小雨哦，所以呢，如果晚上大家出行，哎，晚上出行就回家晚嘛，这意思吧，就是要注意了。 而且北京也确实比较大，这个雨哪下的比较大一些，局地暴雨嘛，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多多关注一下路面信息啊，路面状况啊，以及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啊。或者今儿没上班的也快乐啊， 居家收听的我们更欢迎。 对，人家没什么事儿，晚上也出去吃个饭什么的。 那基本上就会选择家周边的了吧，撑把伞走一段路哈，雨中漫步就到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正好也在这个录制一个公益的片花啊，其实也特别提醒大家了，包括现在大家去用餐啊，新版的这个口罩戴口罩的一个指引，其实也说到了，用餐的时候如果是自助餐啊，包括你吃有的火锅啊，去那小料区什么的，还是得戴口罩啊。然后吃完饭聊天的时候啊，也如果是餐厅人比较多，也戴口罩，是意思吧？ 是的，戴好口罩。所以新版的口罩佩戴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稍后请关注，不是稍后了，就过两天请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对，你这笑而不语，我以为我说错了。 我等你要点什么片花出现呢？ 你这个时候尴尬的时候就觉得，哎呦，脸 空气中突然就尴尬了， 有个口罩就好了。 娱乐最王牌提醒您，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 看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 切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戴好口罩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来，我们今天测评一下新歌啊，这是英伦的老牌歌手 Elton John。 哇哦，你念出了老的感觉。 Elton John Elton John 人家没有那么老了，人家在去年的时候还特别的意气风发，带领很多这个欧美的歌手们在线上去开就是疫情那个演唱会。 你看你就没有听懂刚才那个梗 啊？ 我为什么会说 为什么？ 因为 就是狮子头来了是吗？ 狮子王，谢谢你。 狮子头来了， 最被中国乐迷所喜爱的一首歌，两首歌之一。 我能唱一段吗？ Please。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好吧，我这个算是接上你刚刚那个没有能够唱懂那个梗。 就这嗨， 唱了一句，唱了一句啊！ 你这还不如不唱，以为你后面一大段呢。 没有啊！ 好，谢谢 这首歌， 谢谢狮子头刚才对狮子王的这首歌的演绎啊， 仅表达我的敬意。 好像他这个 Elton John 和新生代的偶像 Dua Lipa 合作了一首新歌，所以我们今天测评一下这首，好吧 ？Cold Heart， 对，所以这首歌呢，算是英国的新老两代的这样的一个大icon 的一个联动吧，算是梦幻联动吧。同时还有澳大利亚的电音组合来混音制作，所以今天我们就在娱乐装牌在周三的下班路上听听这首 Cold Heart。 哇哦，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合作啊，就是一老带一新，老牌的歌手加新生代的偶像，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效果。就可以参考一下华语歌曲，比如说费玉清和周杰伦的合作。 哎，你说那个 当年啊， 对，当年那个版本，就大家会觉得说费玉清感觉更年轻了，然后周杰伦反而变得更文艺了一些。 对，还有一个版本，还有一首我也很喜欢，是 Stevie Wonder 和那个 Ariana Grande 有一首歌，哦，好像也很好听，但是想不起来是叫什么了。 没关系，我们稍后找一下，就来听听看这首新歌吧 ，Cold Heart。 这首歌成色到底如何？我们听完告诉大家，我们给出几颗星，你是否会把它留在曲库当中，也欢迎各位给出你们自己的选择。这首歌你们喜不喜欢呢？如果把它留在我们的曲库当中，你觉得可不可以？ 说要蹦出一个英文单词，应该是那个非常浮夸的，我平常念特浮夸那个。 哇哦！ 那 Bravo！ 那不是 Pardon？ 不是 Amazing！ 你这个浮夸的表情已经从我这看到了， 娇柔造作啊！其实我是想说，为什么就是很神奇？因为对于这种歌手来说，你觉得年龄和时光完全没有在他的声音里刻下什么痕迹？ 哎，就是嗓音上你不会有年龄感。 觉得年龄衰老了，可是嗓子或者在音乐里面还是那种特别年轻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这首歌合成器的效果加上 Dua Lipa 的这种有点飘飘欲仙的嗓音，再加上 Elton John 有年代感的这种演绎，我觉得整个感觉就是那种复古风，浓浓的复古风，还有那种在你的脑瓜顶上有一个转动的灯球， 闪亮的灯球。 对，闪亮的灯球。 Disco 和 Funk 一起来。 哎，老舅妈又在这边，请这边。 对对对对， 这边来。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脑补这个画面， 先把包存一下啊， 脑补了一下这个画面。 我就觉得对这种妇女组合 可以年代和这个年龄绝对是配得上的。 惊喜惊喜，还不错。我觉得我给出一颗五颗星吧。 好的，所以不知道这个 Cold Heart 有没有温暖大家，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冰冷哈，完全跟冰冷不沾边。 就是被誉为40后和90后的天合之作，天作之合。 哎，我觉得是这样，喜欢 Dua Lipa 的年轻人会给 Dua Lipa 打 call。而70后、60后、80后喜欢 Elton John 有情怀的也会给他去打 call。 对啊，你想 Elton John 47年生人，现在也70多了吧，这上个世纪70年代就登上了欧美乐坛。 对对对，也快接近耄耋老人的那个年纪了哈。 想跟他合作的人都是什么 Baby King， 哦天哪，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大咖的音乐。 说到合作，有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说五月份有一个颁奖典礼给他颁了个奖，然后采访了一下 Ava Max 特别表达说啊，我好喜欢他。然后记者问他，那你喜欢 Elton John 什么歌？ Ava Max 说我哪首歌都喜欢，想不起来哪一首歌了。后来就有人说，你明明就是硬凹嘛，就是不知道 Elton John 的歌。 对，我说 有哪些是代表曲目。 他其中几首就中国乐迷最喜欢的，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那首狮子王的歌。 对， 还有就是为当时戴安娜王妃录制那首风中之烛。 对，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空气都静止了， 所以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动画片《狮子王》当中。来听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There's a calm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ave 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How it's led to rest. It's enough. 来 Coco。 And we can 天哪，就是经典会让你在一瞬间啊肃然起敬的时候，对自己的记忆，记忆里面那个童年啊，也会莞尔一笑。 嗯，没错。 小的时候走进电影院看《狮子王》，当时那个动漫版本的时候，会觉得啊好有趣。 对。 但是其实你还不太能 get 到里面那个感动的点。 嗯。 后来就是那个不能说真人版啊， 真狮版，对，我想说真狮子版。 再上映的时候，你的观感可能完全不一样了，你已经不是那个小辛巴的视角了。 嗯。 就我在带入的时候，就是辛巴他爸的视角， 只要你不是他叔叔的视角就可以。 那你是那个什么棕狗的视角？ 哎，内卷不能从这个时候开始。 开玩笑，开玩笑，就我就说这个意思，你感受到那种爱的传递，生命的传递， 是，嗯，所以很多人在看过了真实版之后，又重温了一下。那是九几版的迪士尼动画《狮子王》，所以经典永远是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去欣赏、去观看的。 嗯。欢迎各位一边听歌一边聊，今天我们依然是下班路上轻轻松松听好歌，娱乐总排。来，有请傅函，来，有歌叫《自行车歌王》， 走喽。 哎呀，你说到自行车啊，以前这家里面还没有这个私家车的时候，甭管刮风下雨，就是骑自行车披着雨披那个样子啊， 现在风雨无阻的样子， 记忆犹新。你别说啊，我就是放这首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 嗯， 你办公室那辆自行车，你后来骑走了吗？ 不要问这个问题，我想问 自行车在哪里？ 我想听的是说，哎，这歌听起来感觉自行车其实上天空了，有点 ET 外星人的感觉啊，空气又凝重了，怎么回事？ 尴尬了， 我自行车还在办公室呢，这不是今天要下雨吗？所以我就没有骑走。 我记得上一次你提要把它骑走的时候是五月份，哎，对，六月份。这两个月过去了， 还才开始24分钟节目，你还要不要我接下来陪你继续走下去？ 要不然你先骑，啊，不是你。 好， 那我走。 哎，说到这个自行车啊，说到出行方式，我今天上午就不还跟你说，我看了一下这个有一个度娘的一个世界大会，今天是开始开幕了。然后今天呢，看到是百度的这个总裁的李彦宏和这个央视新闻的主播撒贝宁撒老师，他们一起聊一聊未来的汽车机器人，就是概念车的样子。看完之后觉得说，哇，好期待这个能够很快进入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 别说那么多，就问你汽车什么时候会飞吧。就是我小的时候就盼望着车能飞起来。 飞不行，它还是靠轮子，但是速度以及自动驾驶的方式已经完全超乎了我们现在的想象，并且它已经有一些实体的自动驾驶的一个服务平台，大家可以去下载去试着看了。 但是我觉得千万也不要就是小瞧，或者说去小看人类科技发展的速度。 没错， 有可能到一个高速发展期呢，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收速，就是你觉得可能哎，在最近的这个这些年里面，人类科技的发展的速度可能超过了过去历史的很悠久的那个时光的总和。所以说现在我们感觉到这个，哎，想要去提速已经变得很难了。 对 对，就是你想说啊，实现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可能还需要一个契机。 没错，就不光是速度，其实我们相信自动驾驶，大家更注重的是安全。所以我觉得他们已在不断的做一个研究，希望用一种科技的更新迭代来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一种生活体验。 反正我就觉得有几个所谓的那种想要希望可以做到的发明，刚才我说汽车会飞，只是其中之一。 飞行器嘛， 飞行器，时光机，任意门， 这三个如果你要选，你选哪一个？ 好问题。 你会选哪一个？ 我选竹蜻蜓。 我选时光机。 想要回到一个过去，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哎呦呦呦呦呦呦，有故事。 如果年离别一生夜风雨战断岁月不绝，我写的明天思念磨过钢眼，春蚕动我疲倦，往事思绪长茧，窗前在送走寒泪遗落着你的眼，不言颠沛中不曾沉思云烟，只愿凭我心切伴你归期不远。遇见你浮生名角一生的毒药，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的伺候，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梧桐树下，留下我半壶孤独飘风的生涯，了却你无限琵琶空空的牵挂，红尘上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 且慢，每盘雨桐花零落，溪桥湖畔。 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伴有弱雷电，南风二三级，最低温度23度。今天夜间至明天有明显的降雨过程，请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出行雨具随身，注意交通安全。 好，以上这段是 AI 智能，就是按照白洁的模式来设定的。 大白。 哦，大白很温暖的，我想拥有一个。 遇见你风向明叫一生的毒药，勾勒魂被你唇边淡淡的伺候，问此生能否一朝厮守梧桐树下，留下我半壶孤独飘风的生涯，了却你无限琵琶空空的牵挂，红尘上等你悠悠细数一生繁华。 说聊自行车，是想说，哎，我还真是挺想自己买一辆自行车的。 来呀，来呀，来呀！ 怎么着，这就开新业务了？ 不是，我不是我开新业务，就是我可以把我信赖的，就是汽车门店啊， 汽车门店盘给我， 自行车店门店的 啊，厉害厉害！ 这个。 哎呀，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说要买辆自行车， 嗯， 现在改主意了， 直接来一辆汽车机器人，改什么主意？ 改一个就是， 不知道了，不用买了，把我那辆车带走，是不是？ 买一个，你那自行车你自己开着吧， 我那 是自己骑着吧啊。 我那是女士， 你就摆着吧。 谢谢你对她的祝福，就她还能开起来。 不不，我还是想，买一点别的。 嗯，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聊聊种种草哈，因为8月18号，其实有一些商家会有一些这个所谓营造出来的一个购物的小节气的感觉， 可不是吗？ 啊，今天晚上还有很多晚会，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对， 有在线上买车的，是吧？还有种草买零食的。 就是说那个靠谱吗？线上买车那个？ 哦，我跟你讲，人家都是正规的渠道，据说还有什么发几万块钱的一些代金券，确实会让人很心动。 对，反正也是商家的配合的一种他们的一种策略策划。 嗯， 所以当时说到车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其实今天哎也不妨可以有朋友想聊，或者你就是我就想趁机想买辆车，你想买什么车啊，可以发来让我们也共同参考参考，对不对？ 对，你可以问问大家你们现在都开什么车，反正我们说三个以上就不算广告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但凡发来自己正在开什么的，估计都是比较满意的吧。不是说我现在就想马上就换一辆。 对，要换也可以啊，跟自个儿的一个就是陪你上下班哈、啊，作为这个交通出行工具陪伴你很多年的一些老战友，要跟他 say goodbye bye 也是可以的。 所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主要是因为今天聊到了有一个资讯，所以定了一个话题，说是818零食种草大会。是因为看到一个资讯说，不知道大家对于零食吃对了没有，我问问老白啊。 我不怎么吃零食。 对，你看你不吃零食，但说实话，如果说在餐后水果和坚果，我看你是不拒绝的。有一次我递给你水果， 什么我就不拒绝了？ 哎，不是，听好了，不是说你别的不拒绝，是水果和一些小零食你 没有 拒绝 吗？ 你没有拒绝，你说好，那我吃一个吧。 那是表示礼貌 吗？哦，是出于礼貌是吧？ 那我拒绝，我就因为我首先这个东西，如果我觉得我还能吃的话，我会吃一口没关系。 那还是说你认可了它的价值和对于身体健康这方面的一个益处？ 然后呢？ 然后也是问到说，看到一个心脏协会的杂志提到了一项研究，显示早餐后的最佳零食是水果和坚果，午餐后是水果和蔬菜，晚餐后比较适宜的是奶或奶制品。所以不知道零食吃对了是零食吃对了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 是不是人说就是早餐的时候吃水果是黄金嘛？ 嗯哼，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所以大家看完之后觉得说，哦，这是别人的零食，那有一些朋友的零食可能就是奶茶、薯片和辣条子。 所以你看现在让大家推荐的什么种草零食什么的，发来的都是薯片啊什么的，都是那种牛肉干什么的这些东西。 所以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最近种草的一些还不错的、口感不错，或者觉得性价比、营养健康比较好的零食？ 哎，赶紧告诉我们， 推荐一下 微信公众账号啊 ，FM 974，我们的974最王牌，以及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啊，告诉我们你的种草的零食，让戴毅给你们买单。 我来买单，行了。 突然感觉一阵寒风吹到了身上、啊， 明天我就不用上班了，我觉得 冷飕飕的，好吧？觉得是不是伏天要结束了？也有些朋友可能准备添置秋衣了，啊，不是那个秋衣啊，秋天的衣服， 秋天的衣服。所以这首歌也跟秋天多少有点关系，起风了。这个版本来自于孟慧圆。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清香亲切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注视着时间，我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我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淡淡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是父母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更甜蜜。从前注视着时间，慢慢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走过这时间，忘了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心。 去吧。 是孟慧圆翻唱的这个版本《起风了》，原唱是买辣椒也不用券，也用券， 用不用券？到底用不用券？ 哎，是。 但是我发现大家已经开始准备让我买单了啊！就一说我可能会买单这些零食，大家发的很踊跃。 因为你是我们办公室里面最爱吃零食的人，这个你承认吗？你不仅自己吃，你还向别人推荐，常常就在我耳边响起他跟那个隔壁的这个谁谁谁啊，就跟别人交流。哎，你有没有吃过那个什么？哎，那个可好吃了。哎，那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我就是对于一个不吃零食的人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我的整个的人生的体系受到了一些冲击，就觉得我不吃零食不配坐在你们的身边似的。 你不觉得我们是办公室的能量小助手吗？ 我不需要更多的能量了。 你们下午这个蓄力蓄不上的时候是吧，除了咖啡以外需要点一些小零食补充能量的时候，不全靠我们吗？ 因为我主食吃的多，所以不需要零食。 所以你知道你胖瘦不下来是为什么了吧？ 你再把前面的那句话重复一下。 Pardon？ 一定要说事情的事实。我胖吗？ 你月和半。 看你跟谁比。你这个后面的笑声极其的尴尬。 好了，今天 陷入两难境地。我是该把话找不回来呢，还是应该就再往下说几句？ 不，我也胖。为了拉近我们的距离，我说我也胖，可以了吧？ 咱俩合肥了是吧？ 我们可以一起骑自行车运动一下。 哎呀，尊重事情的事实。我确实是不太爱吃零食的。 但是我觉得刚刚提到说水果和坚果，如果你把它很一定把这个范畴化为零食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是不认同的。就有人说啊，如果说午饭之后的蔬菜算零食的话，那午餐里面的蔬菜怎么办？所以这也就是提到了一个东西方的饮食文化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还是跟饮食结构有关系。 对， 刚才说到那儿，就你看我为什么不怎么吃零食，还是像你说的没有瘦下来，就是没有太瘦，就是因为我吃主食吃的多。 对呀，所以我就说 高热量的东西多。就这还看见我们平台上有朋友说，我最近想吃零食，复古奶油蛋糕。还是小时候那种味儿， 复古奶油蛋糕。 然后马上就有朋友接着说，哎呦，吃云南那个 玫瑰花饼， 对对对，三个玫瑰一个饼，特好吃。 我觉得这个其实看上去还是挺健康的啊，但是它其实也是碳水比较多。 对， 他还推荐了一下女士的阿胶糕啊，给女士推荐的阿胶糕，但他把手机号码发过来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这不是让你买单吗？ 推荐完之后就要连线一下是吧？ 反正我觉得马上出伏了啊，就是秋天是不是真的可以贴秋膘了？ 可以了，可以了。 到周五啊，今天周三嘛， 周三 后天就 周五出伏。 哇哦，40天超长待机的三伏天要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贴秋膘这事儿哈，也要循序渐进。我们那天在立秋那天的时候也说，这个不宜贴太猛啊，慢慢的循序渐进，到真正的秋分啊，或者说立冬之前的时候，都是大家可以贴秋膘的时间。 好吧，咱们贴秋膘的事儿可以往后再放一放，但是在夏天的尾巴，我们听听歌手周深的全新单曲《夏日有晴天》啊。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迪士尼和皮克斯联合出品的同名动画电影，就叫《夏日有晴天》的主题的中文推广曲。 对，这部电影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在北美地区上映了，8月20号，也就是2天之后将会登陆国内的院线。所以这又是一部适合合家欢去看的动画主题电影。这个是根据导演本人的真实经历改编的，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的意大利，有一个虚构的海边小镇。有冰激凌啊，有意大利面呀，有摩托车骑行的夏天，所以这个小男孩经历了一段很难忘的成长之旅。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标签，夏天， 对啊， 海边，冰激凌 ， 这都是夏天的那个标签元素啊。然后日历这么一页翻过了，就留在岁月里了。 好在它是在我们的夏天彻底翻篇之前来到的。如果真的在秋分之后上映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去看海边、看夏日、看冰激凌的激情就不多了。 阳光凝梦蔚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 世界会有你我心里。慵懒踩着温暖细沙，小摩托追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火，星空洒下了童话。雨离不起雨间，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心里。 那首歌就想会想到夏天，然后单车啊，或者那个摩托车，然后后座的那个女生， 哦，我想 然后海边然后那些甜蜜的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场景， 哎， 你说为什么这些故事我都没有？ 这个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以为说，哎，这个就看这个樱木花道哈，看这个灌篮高手的少年是不一样。为什么我想到的都是类似于那种樱桃小丸子，然后背着那种穿着小短裙，背着小挎包，很童年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你演樱桃小丸子的奶奶走过来，哎，小丸子， 不应该是妈妈吗？ 啊，妈妈也可以啊。 小丸子，哎，妈妈。 你还是演奶奶吧，特质更明晰啊。 有人说了，周末打算去看这个《夏日有晴天》，已经是约好了小姐妹的 Hello 弟弟。 哦，值得期待啊！但是我们从音乐角度，这首周深的《夏日有晴天》还挺好听的，我觉得就是像小清新的一封情书。 嗯， 搭配着昨天的 Eason 的那，我觉得更像是一本书啊，更厚重的那首《不期而遇的夏天》，两首歌搭配在一起听呢，可以。甜咸搭配， 对，如果喜欢夏天的朋友，正好依依不舍这个夏天就要过去的人，应该会很喜欢跟夏天这一系列有关的一些歌哈。这两首作为一个新兴的推荐。 对，刚才那首周深的歌，如果是小的那种甜点啊，小的冰淇淋的话，昨天我们说的 Eason 的那首歌，我觉得就像苏打饼干。 嗯， 哦，啊，因为我想到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我爱吃的零食， 就是苏打饼干。 饼干包括曲奇饼干， 你会有， 反正都是什么胖吃什么。 不，苏打饼干是很多容易胃酸的人去调剂他自己的那个胃不舒适的感觉的时候需要去吃的一个零食。 我就有段时间就是因为自己胃有时候不舒服，我就说那就吃点苏打饼干。 嗯， 有一种还挺好吃的，就是咸咸的，里面还有上面撒着芝麻，好像都这样是吧？ 没有，撒着芝麻是特殊款，基本上来说就是那种没有任何芝麻的普通款。 哦，okay，就 OK 了。 嗯。 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劲，待会儿来看看大家种草什么吧，好吗？ 对，这个种草的内容呢，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8月18号，希望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零食啊。 哎，我之前买过一种蜂蜜，我不知道 你不说你不吃零食吗？你看你这说几个了， 蜂蜜不是零食 啊？好吧， 对于狗熊来说可能是零食。 你蜂蜜会冲水喝还是搭配什么吃？ 就是冲水。 哦， 这个算零食吗？ 不算， 因为有段时间我也是说我这胃不是特别好嘛，别人就给我推荐了一种。什么好像是进口的一种什么蜂蜜，新西兰还是哪儿什么的， 啊， 它是有一个度数的， 5+10+， 不是酒的那个度数啊。 我懂，好像是应该是跟年份有关吧，5+10+，应该有大概一个数字啊。然后 你当时陈酿的女儿红是吗？不是，它是那个代表一个好像是蜂蜜的那个浓度。啊， 我待会 儿 查一下，我待会儿查一下，不太确定啊。 你行了，昨天 跟我说一下， 你都那个就是柯震恶都坐着轮椅了，然后都吐枣糊了，我不信你。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蜂蜜就想到说，然后那个 叫鱼丁什么？鱼丁？ 鱼丁蜜？ 鱼丁蜜就是全新出道的人气乐团，鱼丁蜜推出了一全新的影集，还发布了第二首主打歌叫《蜂蜜人生》。 你确定他们是全新出道吗？当然，这个打引号，我觉得是对于喜欢他们的人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重新的。 那你问大家是？鱼丁蜜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对， 有可能不知道。 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今天我再也不能刨坑了哈， 对， 所以 千万别。 对对对，所以待会儿呢会来听听刚才老白提到的这个全新出道的人气乐团鱼丁蜜，他们推出了一个迷你的一个影集叫《池塘怪谈》， 说了吗？然后还有这个蜂蜜人生， 哎， 人生啊， 人生。 然后呢，其实就是一点 indie pop， 然后 dream pop 的这种歌， 就越来越怪了，跟他们以前那种流行的风格有一些不太一样，有点做自己吧。 对，就是清风他们旅行的时候的创意在发光， 哎， 这种童趣感啊， 嗯， 然后有小朋友的嬉笑声啊，然后有点欧洲的这种音乐，对，管乐， 对对对，花草般的点缀的打击乐的一些响声，还有欧洲的一些管乐的声响， 没错 吧？ 所以我们想问的就是鱼丁蜜乐团的前身叫什么名字？ 对。问问一下鱼丁蜜哈，本身这个新名字就脱胎于他们原本的乐团的名字。这 里天别忘了把他们的乐团的名字啊，原来的前身的名字加手机号发到974最有派。 你那里晴空万里，镜中的你有点怪奇，哎哎哎哎，我俩的存在主义有交集也有平行，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别忘了告诉我们鱼丁蜜乐团的前身叫什么名字， 也是三个字。 对，再提示一下他们的主唱就是叫 清风， 哎，清风，我清风， 哎，有人回答五月天。 嗨，好了，继续听一首很轻松的歌 Easy。 No, it sounds funny, but I just can't stand the pain. Girl, I'm leaving you tomorrow. Seems to me, girl, you know I've done all I can. You see, I begged, stole, and I borrowed. Yeah.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To make it. Everybody wants me to be what they want me to be. I'm not happy when I try to fake it. No. Ooh, that's wh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yeah.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I wanna be. 唱的这个比他更狂野啊。 It's like Sunday morning. 这适合在周末的早上来放哈。 就是一大灰狼在半夜敲门的感觉。 那不就是辛巴的叔叔吗？ 又回来了这话题。那我又得说，那你好，你是那个是吧？里面是什么棕狗啊什么那是？何必有如此伤害彼此？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是吧？ 8月18号， 我们得买点什么、嗯。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有关于买东西的事儿。 嗯，刚刚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确实分享了一下，他现在说前两天刚买了一辆X60 啊， 然后呢，对对对，人家还有一辆什么A3的敞篷， 那你不考虑 奥迪的 A3的敞篷？ 前段时间我们推荐那个什么 Q5 吗？ 啊，对对对，他们就是 Q 就是奥迪家的。另外，他最近在考虑想买一个那个 Mini Cooper。啊，好，三个够了。 家里有多少车库？不是， 车位还真的有两个以上。 稍后回来，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安全，稍后见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818途虎夏季养车趴，给你的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 途虎818夏季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Hello。欢迎你们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在路上的朋友们，让我们的下半集都开心起来。 Give me fire， 我可以不用跳的，不像是 Bruno Mars， 但是必须配 hard， 像是 Tiger。I want to lie， 每座城市都有 homie， and so many girls they love me。月光落到沙丘，衣服飞到加州， and we know how to party， yeah。My life is movie， 像是电影明星那样过。Look at me， and dancing like James Bond， 破晓到下个夕阳落。大院里来的 Yellow Boys， 鼓点都收着现货，整个气质被我拿捏。发达的台词像是公爵 ，Show me the boss and the landing shade to the right， 然后再放你的左脚太太 ，Slide on the floor， give me sexy sex to the left， we like a boss， 跳段英伦摇摆 ，I hope you do。喇叭裤在舞池上插旗子，这块地板要把握住。I can dancing like a Michael Jackson， 英伦摇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朋友是哪位呢？因为要让他再来试试挑战三道音乐题。 对，他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欢迎他进场。Hello， 你好。 哎。 Hello。 跟着一起摇摆，做个介绍。你好。 你这样会把他吓跑。你好，怎么称呼你？ 帮他放松一下，怎么会把他吓跑呢？是吧？他的名字叫 Hannah， 是吧？ 是你吗？ 对，你好，你好，大家都叫我兔子姐姐。 啊、兔子姐姐、啊， 兔子姐姐，你好， 听着就很像一个少儿频道的主持人。 我是 Coco 妹妹， 我是兔子姐姐，旁边是这个 Coco 妹妹， 是棕狗棕狗阿姨， 棕狗阿姨。我跟你讲， Coco 妹妹卖奶茶的吗？ 啊，就是不好意思啊，我就胡说的啊，开玩笑的。但是兔子姐姐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 对。 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兔子，就平时玩具啊或者是卡通啊一类的都很喜欢收集和兔子相关的东西。 我就是说呀，兔子这么可爱，他们为什么要吃兔子？哎、这不能是这个语气啊。 那没事， 那我们让这个兔子姐姐来念一遍。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 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 哦，可以 哦，真可爱， 领会到了这句话精髓的部分。 对，怪不得叫兔子姐姐，自己也很可爱。 好的好的， 好， 很高兴认识你。然后刚才我们问到问题是说了，也听了一下于丁密的新歌叫《蜂蜜人生》，请问乐团的前身叫什么名字？ 苏打绿。 哎，好的 Bingo。 好了，兔子姐姐请听题。 好，第一道题是这样的，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嗯嗯。A 意义 ，B 含义，请选择。 哦，这首。 意义， 意义， 女人的咖啡。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 答对啦！哇，这首歌显然对于兔子姐姐来说有点简单了。 经常喝着咖啡啊，这个品着下午茶的时候哼这首歌。 是，然后我们来听第二题。 好，第二题是这样。 如果连哼哼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 A 自尊， B 自信。如果连什么都不再需要啊，是自尊还是自信？ 自尊吧。 自尊。 自尊。 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 答对了。 哎 哎，简单。 好幸运。 哇，还剩最后一题了。 好， 加油！ 我们给兔子姐姐加加油。 好， 我知道什么不会太曲折。A， 剧情 ；B， 故事。 哦，这个好简单啊，那个歌熟。 我知道，不会太曲折。 故事，我爱的人。 哎， 是剧情还是故事？他说什么？ 故事。 你选故事是吗？选，确定吗？ 确定。 好，来听一下。 我知道故事不会太曲折。 对啦、 哦、所以对你来说胜利来得很容易。 恭喜兔子姐姐。哇，三题都对，厉害。 哎，你平常是不是很喜欢听歌也很喜欢唱歌？ 我觉得我今天很幸运，想想歌其实我没有听过，只是觉得很顺口。 哦， 哇，他是，那就是天分呢。 对，这个词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感觉，词感比较好。 这是恭喜啊，今天三题都对了。哦，所以我们今天要给你一个机会，除了拿红包之外，要送一次祝福。 对， 好不好？ 好。 啊 一说送祝福挂线了， 怎么就？ 我们要不要再连线一下？ 他没有， 再打一下， 再打给他吧。 我觉得是因为信号不稳定。 这怎么就吓跑了？ 你刚刚是不是又用了天气预报的语气说我们接下来要送一个祝福？然后嘟， 我觉得他太聪明，他都猜到我接下来要说什么梗了。我说你要选哪首歌，我帮你选了一首。 你帮他选哪首？ 小兔子乖乖。就是今天我非得是这个人设嘛。 嗯，挺好挺好，因为我觉得兔子姐姐也能够开启这个玩笑，就是我不知道第二遍电话能不能打得通哈。如果能打通的话，我相信她听到你刚刚那段很可爱的儿歌的一个表达方式，她会笑开怀的。 我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表达。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Hello， 兔子姐姐，你还在吗 ？Hello， 我还在。 怎么回事？ 应该是信号不好掉线了。 那我相信也是因为信号不好。你有没有刚刚听到一个关于跟兔子有关的一个儿歌？ 没有。 小兔子， 他没有听到就不要再提醒他，吓跑又吓跑。好吧，我们来选歌吧，三首选哪一首？ 三首歌，刚刚有 啊， 你选 最后一首吧。选最后一首吧。 陈小春，我爱的人。 哦，天哪，这首歌你会送给谁呢？ 去送给谁？嗯， 这首歌送。没什么要送的人。 哎，我跟你说，当一个女生说这首歌我没什么想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只听歌就足够了，因为也许她想说的，她想表达的都在歌里了。 嗯，或者说，她还没有想好，在这样的一个突然连线的状况下，该对谁表达，是吧 ？OK， 我们来听你送出的这首歌。其实我想把祝福送给你，在这样一个好像又要下雨的夏日的傍晚啊。嗯， 祝福我们爱的听友，下班快乐。 谢谢你兔子姐姐。 好，拜拜 Hannah。 拜拜。 然后一直这么可爱啊。 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什么人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从家里也只累了等等。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心里每一寸 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我只好他真的对了，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谁还能要我怎样呢？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或他说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每当听见他或他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 陈小春， 哎，真的是会唱到人心里。 对，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很好听，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他因为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然后热度值也是一直不减，很多人他一上来就是那个劲儿一出来之后就不行了，就大家就纷纷给他投票，也是收获了，就说基本上在众多的哥哥当中他应该排名在前三位。 是、嗯、就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他是披着毛巾被，不是 不用他披什么都帅， 哎，披星戴月的 对对对， 陈小春， 对对对对 啊，这是我爱的人啊，就觉得这个歌吧，就是一贯的，就是陈小春最擅长的那种歌， 苦情歌。 对，就觉得好惨。 嗯，但是惨的让人很想去怜惜他，然后顺便又会觉得说，在情感当中、嗯，谁没有曾经处于过情感的下方呢？ 嗯，就会有一些 很难， 求而不得的遗憾嘛。 嗯， 好， 哎，生活当中好甜啊，跟这个是吧？ 人现在还不错。 对， 嗯，所以我们今天聊点甜的吧，啊、那个零食。我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有， 实际上我对这个话题没什么参与度，但是我努力配合你们。 哎，我说实话，我每次推荐给白洁一些零食，我倒不是说希望你能够一下子爱上它，我是觉得有些零食在你忙碌的工作当中，因为我旁边这位很爱喝咖啡、 哦、 我是觉得有时候喝咖啡的时候你需要一点不叫佐餐，就是配合咖啡的一些甜点是能够调剂你的口感的味觉的。 哦，明白你的意思， 就它也能够起到一个另外一种方式的提神。 肉夹馍怎么样？ 也行，你加香菜吗？ 哦，懂你的意思了，反正你推荐 看你哪个方式吃得更地道。 你就是喝黑咖啡，因为我喝这个咖啡嘛， 对， 一般就是不加什么糖或者是什么奶之类的。 对，所以他的咖啡的方式忍不住的让我很想给他推荐一些小甜品、啊、 我就觉得 或一些小薯片之类的佐一下。 所以你就是不想让我瘦， 大家一起心宽体盘。 这什么心态呀、啊You're gonna be my lover, honey. I don't need another one, can you? 留了点时间让大家就是自己安静一会儿，也不是安静一会儿啊，就开车的时候就听这样的歌是会进入心流的状态， 嗯， 也不知道耳边听什么，然后就开着车，然后感觉哎，好像路程缩短了不少， 开着开着方向偏离了航线， 哎， 没在回家的路线上，就这类电音的曲风是让人能够放空的， 就听着开心就好了。你爱吃虾片吗？虾片。 哦，你爱吃，就是你是喜欢吃那种泰式的带点胡椒风味有点微辣的，还是吃那种以前我们老式的自己下油锅炸一下那种？ 我爱吃我爸做的 啊，那就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种 炸的那种。 对，以前那个小小的片是五颜六色的， 对， 炸完之后烹起来之后略微的有一些淡淡的颜色， 特酥那种。 对对对，那一定要吃现炸的。 但是现在买那种就我觉得没有那个小时候那味儿。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泰餐的，他会给一个就是开餐的一个， 我为了吃个零食我再去吃一趟泰餐。 不，泰餐的话是这样，你可以吃完这个虾片之后你说哎，我基本上觉得不想点什么，我可以走了。 哦，合着我进去说你好， 吃了个霸王餐， 来一份虾片，然后就是哦好嘞，然后哎，然后吃完以后哎，我还家里有点事儿。 我真的发现你没有怎么吃泰餐了，因为泰餐根本不用你去点，一些餐馆它会直接在每一个桌子的上面就放好一袋没有打开过的虾片，是那种黑胡椒口味的，你吃就你在等着你的菜上来之前的时候就不至于说特别的焦虑或者等待，你可以先嘎巴着嘴吃点虾片。 哦，我真的听明白了，刚才的这一段里面充满着你的那种就是傲娇啊，就是那种 萨瓦迪卡， 就是那种你看你就没有怎么吃过泰餐，然后呢你看这个其实不就是一冬阴功汤吗？ 嗯，不止冬阴功，有很多好吃的，回头我给你细细的补补课啊。 哦，不需要了，萨瓦迪卡。不是，对，再见。 什么帕泰啊，什么冬阴功啊，嘎坡啊，你要等一等。 哎，我你说到这儿的时候，突然觉得你有点那意思了。 有点哪个意思？ 有点意思了。 东南亚风。 哎，对对对，这个搭配大粉的 T 恤，然后这个黄色的这个发色， 我要给你跳一套泰式的舞蹈了，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聊的是种草一些零食，8月18号啊，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一边听歌一边聊。 嗯，同时在下班路上的时候呢，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可以聊一聊，因为确实今天有很多人会关注一下818的一些晚会。 嗯， 刚刚有朋友已经先来说了说自己想换车的一些意愿哈。 好， 我们也顺便来了解一下，是吧？ 欢迎你们也提供意见啊，你们最近想换什么车啊？ 对， 上传的音效代表我们今天 Arlene John 和 Dua Lipa 那首歌被我们上传成功，因为今天在聊天室的票数加上综合我们俩的票数，这首歌还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没错， 嗯， 相当于是全票通过 Cold Heart。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首新歌。 另外 Sammy 郑秀文的全新的专辑 Listen to Me 正式上线了，新专收了6首歌，其中包含2首之前没有发布的新歌，这张专辑之前我们抢先测评过了，今天我们再来推荐 EP 里的一首歌 《万物有时》。 它会长大，紫红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艾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戒，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种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范，从不容易，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一贯的是这个密室的情歌 Sammy 郑秀文，一首万物有时，突出了自己声线当中的治愈感，一贯的郑秀文 Sammy。 没有过失败，怎么看到世界，春秋中不出一个境界，随四季灿烂与衰败，平凡与险艾， 学会如何更愉快。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星辰中出大志，秋风里静细嗅成长的演化，从不容易。是万物自有的爵士，花开落有沧桑故事。要在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都飘过某天的雨丝，擦亮了心灵，磨去了尖刺。好有过变绝中，人生不多变，全都尝试，再学习感谢那旧事，可等待揭开新故事。人在经历中得失总有意思。路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想吃那种复古的食品啊，包括刚才就是苏艾伦告诉我说，其实现在我还吃的那个薯片啊，不是 sorry， 就是那个虾片，其实现在很多超市都有卖的，回家炸炸就行。 对，就是但是可能就没有以前吃那种味道，因为你现在吃太丰富了，太丰盛了， 可能 就没有当时对于那种味道的一种渴求感。 包括前面有朋友说想吃那个旧的那种奶油蛋糕的味儿啊。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是夏夜意外的可能，温热的风吹来的情侣之中，我寻你红石桥的街灯，人潮仍汹涌，不知道该去怎么形容闪烁的梦，什么永恒，此刻的莫名自我感动，不需要人懂，迎着风， 黄昏日落，世界坠入光河，川流的轮廓来潮起落，匆忙人群中一跃而过，身影间温柔拉扯，星目下正呼吸缱绻之热，城市的脉络纠葛交错，蒸汽泡沫光影斑驳，恍惚中难以捉摸，时而浮腾，随一刹那化回淹没，依旧期待穿着时间虚度又如何， 也许是夏夜意外的可能，温热的风吹来的情侣之中，微醺霓虹石桥的街灯，人潮仍汹涌，不知道该去怎么行， 今天是星期三，哎，周五就要出伏了，夏天就要结束了。 嗯，所以夏入侵企划的歌，我们好像感觉听一天就少一天的感觉一样。 哎，是， 感觉没有那么名正言顺了哈。 哎，没事，咱们冬天的时候再回来听，那时候暖和。 不，可能从名儿上来说，他们是有季节限定的感觉，但实际上来说，他这样一种摇滚的风格 ，pop rock 的感觉，还是很喜欢的。 对，你就听他们的歌的时候，就觉得不要配零食。就他们不、 啊， 他们的音乐里面没有那种 配啤酒吗？ 对，我觉得就是很男孩子的那种东西、男生的啤酒、 哎。那我们也做个调研、 哎，就是要配的话，也得是鱿鱼，鱿鱼圈不是洋葱圈啊， 辣条行 吗？ 辣条行吗？ 辣条算了， 不健康。我刚说 吃点好的行不行？炸鸡翅行不行？ 那也其实不算很健康。只不过说能够不是听上去感觉跟啤酒更搭一些。 一般男生就是如果看球什么的啊，有时候就是花猫一体， 啊， 对吧？ 对，那也只是夏天的限定吧。我觉得冬天就比较少了。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就是冬天真的是如果说火锅、啤酒，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拔草，或者是就买零食，还是就是会买一些其他的东西。 啊、哦，看一下吧，大家的这个聊天室的一个说到这个818啊，种草一些零食的时候，我看一个朋友发的是虾条。就是虾条这个男孩会吃吗？ 这个小时候都吃啊， 对吧？ 虾条，膨化食品，这是 早些年就是上好佳特别有名， 对， 辣的和那个不辣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味鲜什么的， 浪 味鲜，浪 味鲜，没错， 都是那种吃。就是一类的啊， 膨化食品，对，一类膨化食品， 吃多了也不好，反正偶尔吃下觉得特香。 对，还有怪味花生，有人提到了。 哎，有段时间特流行那种，就是那种特辣的那种花生豆， 怪味豆， 黄什么红，黄飞鸿。 哦哦，那里面是花生米的那个辣味豆，我说的是那个蚕豆，把它 做成 蚕 豆然后 做的怪味豆， 那个我就不太喜欢。 我很喜欢怪味豆，我觉得那个外面那个味 道。你说你喜欢都是什么东西？榴莲。怪味豆， 哎，我跟你讲， 哎、什么螺蛳粉儿， 收音机旁有很多朋友喜欢榴莲啊， 冬阴功汤， 你不要打击大片，我跟你讲，冬阴功汤的拥趸也不少，我跟你讲， 就是那味儿特别，怎么说，哎、 五味杂陈啊，人生不就是像这种某一道菜一样五味杂陈吗？ 是是，就你们泰国没有这个是吧？ 萨瓦迪卡，有很多好吃的品牌和好吃的冬阴功汤， 那你一定没有，你有没有这个记忆？就小学的时候，咱们校门口会卖那种。就是差不多也就五毛钱一袋的那种什么 无花果丝儿， 对，还有咸菜丝儿什么的，胡萝卜丝儿什么的，都吃的特美。不知道那时候美什么？你说那有什么好吃的？ 嗯，就是确实有一些这个东西。刚才包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八月未央也说老白，其实很多时候喜欢吃虾片的感觉，是因为吃的是回忆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其实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放下成见？你就别人吃，你觉得哎呀，你怎么能吃这？就是放下成见去尝的那一口的时候，可能就会打破一个次元壁。 来吧，榴莲干尝试一下。 不要，我宁愿一直留在墙这一边，好吗？说到次元壁的推荐，今天呢就请大家放下成见啊。那既然我用到这个词儿，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个组合，有可能在你的心里意味着一个场景，比如说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场地， 嗯， 然后一些啊 大爷大妈们， 大爷大妈那儿翩翩起舞， 嗯， 因为他们是凤凰传奇， 是，嗯，凤凰传奇很多作品，像我们之前比较熟悉有《月亮之上》， 就别唱了， 我觉得挺好听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家里边人去 K 歌的时候，我也跟着会唱两句，因为副歌部分确实很洗脑，包括后来的《自由飞翔》啊，有一些作品真的很有代表性，所以他们这一次也是全新的一个单曲，叫做《西爱赋》，也是他们跟手机游戏《穿越火线》的首度携手推出的游戏主题歌，所以我觉得凤凰传奇也真的是他们打破了自己的次元壁，厉害了。 是，所以你刚才说到说凤凰传奇挺好听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啊，你有可能会、 嗯、 这个观点会让很多人都会跟你要讨论一下。 哦，我接下来会打算来， 你要辩驳一下吗？ 我要辩驳。 好，我们在一首歌以后来辩驳， 没问题。 但是我们先把这首歌，我刚才说放下成见，我留给大家的时间、 嗯、 听一听这首他们全新的一首歌。 叫西爱赋，炸不炸？ 其实它要呈现的那种 穿越火线的现场， 对，然后就是荒漠孤烟啊，奋勇抗争的燃尽爱恨的那种意境。 所以在游戏当中是那种射击类的和战斗类的游戏，这种风格就很适合。 无边无垠万灯火，烟花每月夜笙歌。日升月落难看破，一曲又为谁唱和？沉默是非善。寻兮本色，从今而后如修罗，怎惧苍天在定夺。落满 沉沙的楼阁，至少还能并肩着，绝处有知己难得。烈心如风烟如火，一生漂泊算什么，胜负当头全尽我，不服就要去打破。 等我变白呢是吧？来，这确实，因为我们平常比较少在节目当中来推荐他们的歌。我想跟白杰说的是，前几天七夕晚会的时候，他们在央视的晚会上唱了一首《山河图》。 哦，那首我知道。 哦，就当时你知道配合上这样一种国风的精致的舞台，然后他们呈现的这样一种美轮美奂的演出，其实那个瞬间我也在问我自己说，我以前是不是对他们有一些成见和一些所谓的戴上有色眼镜？ 所谓的成见，一定是现在你给自己的这个词儿 啊， 对。你当时听的时候肯定有觉得哎好听， 对，就是它符合我对于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七夕晚会以及在那样的一个国风现场的一些表达。 就谁还没有在 KTV 和自己朋友就是开心的时候唱过一次最炫民族风呢？ 对，所以就是扯到的时候，他们当年出道的时候有可能他们开创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民族流行风的一个类型，但有些人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慢慢的他们在改变，无论从编曲，无论在通过跟一些古典的一些合作，一些大编乐队的一种合作，他们有一些转变是很多慢慢的年轻人在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后我们可以多试着来感受一下凤凰传奇不同的类型啊，音乐的不同的表现。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是我直言我就是刚才这首也没有听进去。 好，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听到他们的歌声，我就会有一种不上 哪儿，你就跑神儿了是吧？ 对，会有一种跑神儿的感觉。 主要你是跟着曾毅去走 rap 那一块儿去了。 我觉得在某些欢乐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子的音乐。 嗯， 对。但是每个人对于音乐的偏好或者喜爱，其实我觉得大家各自都可以有一些保留，所以不用去辩驳什么。比如说我，哎，我就喜欢凤凰传奇，怎么了？这个我觉得也没问题。或者我就是觉得他们的音乐不行，我觉得也是每个人的自由。 哎，主要他这首歌是因为给游戏推出的嘛，所以要先是符合游戏类所需要的场景和风格，再来谈他们自己本身这样一支乐队的风格。 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一天也挺忙碌的，然后到了这个点儿，然后差不多也就太阳快下山的时候， 哎，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那种反而没有像这样子的很紧张的歌会让我们真正的放松下来。 我想你了，因为雨滴亲吻着海洋滴答，哎呀，又想你了，因为太阳升起了太温柔了，哎呀，像融化的冰淇淋控制不住的甜蜜，这一口忘不了了，哎呀，定是氨基酸作祟，糖分在体内飙升，一想到你就晕眩，哎呀，嘿，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候 是身份调查，不是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只是明里暗里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 啊哈， 路边的情 他招摇了。哎呀，又想你了。哼，外套口袋里他空荡荡。哎呀，才分开不到一天，相隔了整个世纪，贝多芬也在哭泣。哎呀，少了你天黑了，肯德基也不想了，原来是想你了。哎呀，哦，你在干嘛？你吃饭了吗？你睡着了吗？剪头发了吗？所有的问 不是，就是想确认一下你还活着没有。 开个玩笑，这无聊的唠叨，这是名利暗利代表。嘿，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我想你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因为今天我们聊零食，我觉得这首歌就挺像零食的一首歌。嗯， 跟别的风格不一样， 哎， 不是主食的味道。 对， 是那零食，其实在你这儿形容挺好的呀。零食是那种点缀的，让人有惊喜的、有亮点的味道。为什么你不爱吃零食？ 这证明我就是总是忙正事儿。 你很 man。 不是，就是没有时间吃零食。嗯，就是我觉得爱吃零食的朋友，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我觉得有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嗯， 因为他们让自己的碎片的时间就是变得充盈起来，会有趣味。 哎，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听到办公室有人在嗑瓜子儿，就是 那 个瞬间，对，一定也不是我，一定也不是你，所以我就觉得一定是忙完了工作的人，他可以在有一个相对来说松弛的心态下嗑嗑瓜子儿，看看新闻，准备准备明天大概想要的内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听了瓜子儿的声音，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放松了。 你就差说出他是谁了。你直接说他的名字好了。 我不要这样。 一般这种弹幕啊留言就直接就说，就是一个人名，比如说啊，比方说， 嗯， 哎，张大人就会说，你直接喊我名字好了。 好吧，今天聊零食哈，也是期待着说，真的有一些东西带给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小的愉悦感，那一个可能就是零食带给我们的一种很好的体会。 Every night, every day, have a bad every lifetime. Yeah, I know what they say.Fine, 'cause I'm here to stay through the good and the bad times. Baby, save me a space in your mind. Yeah. Call me crazy, and people say that we move too fast. But I've been waiting for a reason. There ain't no turning back. 'Cause you show me something I can't live without.It's like heaven coming down. Because you show me some I can't live without. Oh yeah,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when you hold, when you hold me, it's like heaven coming down.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cause you show me, show me, 'cause you show me. 让我看你的购物车什么意思，想让我帮你清空吗？ 没有没有，这是已经完成的订单，是告诉给你刚刚这首歌 Jonas Brothers 的 I Believe。 我就想给你看看，说特别像我即将推荐给你的几款黄油咸味的、哎、砂糖黄油味的、嗯、已经感动淡盐味的薯片。 不要再这样就是强烈的向我推荐零食了。你知道我这个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啊、我不会，不会就是被你， 不会被我安利 轻易的影响的。 哎，你别，你 有一颗百毒不侵的心。 不，我把这个会搭配小啤酒让你一起来尝试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哎，口口你很会吃啊。 你是跟我有仇就不想让我瘦下来是吧？哎，就这个订单我帮你清空了好不好？你给我，我现在帮你清空 了。这是已经完成的订单，谢谢你。 我已经买完了， 就是已经买完了，就是大概半年前的一个订单、啊、我只是告诉给你看看。 那你最近没有什么订单吗？ 嗯， 没有买点什么东西 是购物车里面还没有结账那一种？ 对对对，我帮你清空了怎么样？ 你先告诉我你的什么支付宝啊微信的付款之类的。 我直接帮你全都删掉就好了。清空了给你。 真的很好，很好吃，就是你一定要尝试的，敢于去开启你的一些味蕾的新尝试的大门。 我不要。我很怕，我就是哎，这个事你觉得会不会跟人的性格有关系？我就特别怕开始一个可能会 自己控制不住 难以自拔的事情。 对对对，这倒挺像的，挺像你这么一个十二月份的人的。 这呵，这又往月份上对了。你想怎样啊？我就是想简单的表达一下，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区域是很偏执的。比方说、嗯、你可能不知道吧，我可能会很偏执的，偷偷的，也不能偷偷的啊，也就是悄悄的在网上买一些饮料给自己喝， 有一次被拒绝， 就那种气泡水啊， 小瓶子的饮料， 小瓶子的气泡水啊，无糖的什么什么苏打水啊，啊，一种什么最新口味的可乐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绿豆味的啤酒啊之类的，就这些。 人家有黑暗料理，你有黑暗饮料。 只会看见你最真的样子，我可以每天开车接送，不孤独不孤， 才不是独儿，司机也能做到这点。 想怎样，我的脾气也是有极限， 为我超越他。 哦，好啦，我愿意， 我可以陪你一直重复今天的甜蜜。 等一下，根本就只是你想看而已。想怎样，其实想怎样也不确定，但只要有你，好像每天都很开心。 好，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也推荐了不少的零食啊，包括一些种草的一些小小的物件给我们，谢谢你们。 哎，他们还要给我投喂呢，已经有人跟我说 ，Coco 把地址告诉给我，把今天推荐的一些零食投喂给你，谢谢金主爸爸 们。千万别这样，我们办公室已经东西够多的了。 好，这首来自于魏如萱和李友廷的《想怎样》，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我就特别想买一个那个什么，你知道吧？从小的一个梦想。 买什么？ 想买一个那个烤羊串的那种机器。 哦，那个小炉子是不是？ 后来我买了一个 那种，你得先有一个 家里用的那种电的那种，不太好用，就是 电烤炉， 烤出来的不香。 哦，那个味道不行， 就不好吃。 我再给你种草一家店怎么样？就他从，就种好就是做好的那个小烤箱，还有包括你接下来要买的一些烤炉东西都可以一气儿从那个店里打包带走。 哦，是吗？ 嗯。哎，你确定要烤吗？ 你确定你那个店没股份吗？ 我应该可以吧？我提个成。 哎，告诉我。